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今日為大家主持節目的是高福慧和林智恩。林智恩你好。 你好。 林智恩，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會繼續很關心住葵涌村的疫情，因為日葵樓在昨天已經踏入了被圍封的第五日。如果以 Omicron 這種變種病毒，它的潛伏期是相對短一點，中位數大概是三日左右，理論上去到第五日應該我們即抽出那些感染的病者，截斷那些傳播鏈，那個新增案的數字就會慢慢回落，大廈亦都可以解封。但我們看到的情況就不是這樣，昨天就多了28宗個案是在日葵樓，所以政府就決定再延長圍封多兩日。而剛才在剛剛大家聽到的疫情記者會，日葵樓亦都是再有新增個案，今天說是有45宗。可能就會有市民問，咦，大廈裡面是不是有一些持續傳播的情況呢？又或者居民是不是有一些交叉感染的現象呢？ 是啊，今日我咧睇到即系一啲传媒访问咧，日葵楼嘅居民咧，其实佢哋就用一个字啊，即系困兽斗去形容啦，即系佢哋担心咧，反而咧佢哋系喺围封期间染病嘅。佢哋咧个担心点咧就系，因为要做密集性嘅落楼检测啦，即系佢哋可能要共用一啲电梯啦，同埋咧亦都有啲居民咧就投诉啊，就话啲电梯咧运垃圾嘅同时又运食物啦，咁但系途中咧又未有人咧即时为嗰啲升降机消毒。咁如果我哋睇翻嗰个而家日葵楼嗰个疫情嘅趋势嘅话咧，其实高福慧头先都讲咗啦，就因为 Omicron 嗰个潜伏期就中位数系三日啦，咁理论上五日已经应该横跨咗两个潜伏期嘅时间啦。咁而日葵楼咧21号晚咧围封咗五日啦，咁就即系话25号之前咧应该会有最多嘅个案嘅。咁我哋睇翻个数字咧，23号咧的确系嗰个案嘅高峰期嚟嘅，而前嗰两日啦，即系24同25号咧，咁个案咧都仲有双位数，即系23宗。同28，咁但系今日就去到40多宗，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解读呢个趋势？会唔会真系出现咗交叉感染咧？喺个大厦入边？ 嗱，头先咧张竹君医生就补充啦，除咗睇个案数字咧，都要睇涉及嘅单位嘅。咁佢就话咧，今日呢45宗嘅个案咧，其实咧讲紧涉及新增嘅单位咧，其实系6个嘅啫。咁咧就已经由双位数字就回落啦。咁佢就希望咧系已经过咗个高峰期啦。咁啊，当然大厦边有冇即系交叉感染？一阵我哋可以请教一下专家啦。另一個數字都值得大家關心的，就是咧講緊日葵樓咧，其實2000多名居民入邊咧，今日啊連埋啲初確數字咧，係有334人咧係染疫啊，個比例係相當之高。咁根據一啲專家講咧，其實呢個說明咧住户咧係有一個廣泛嘅暴露風險啊，所以甚至有醫生認為咧係應該咧要再去延長咧嗰個檢疫期。咁同埋如果係按呢一個道理嚟睇，會唔會有更加多嘅樓宇，譬如影葵樓講緊咧嗰度有累積嘅確診咧係71宗，亦都系需要更加长嘅围封处理咧。嗱，关于呢一点我哋稍后节目翻嚟咧会再倾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0宗属本地个案，当中7宗暂时找不到源头。葵涌村疫情方面，新增58宗确诊或初步阳性个案，累计334宗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不少新增个案属同住单位的密切接触者。其中日葵樓新增感染單位數目已經由雙位數回落至單位數，多6個單位有個案。黃大仙豪苑 E 單位懷疑有垂直傳播，當局早前撤離 E 單位居民，發現低層 F 單位亦有感染個案，懷疑同天井有關，當局決定撤離豪苑6至8樓 F 單位。 中聯辦主任樂慧寧以視像方式發表新春致辭，指出香港回歸以來走過的非凡歷程足以對一國兩制充滿歷史自信。樂慧寧回應對香港一國兩制看法時說，近25年來儘管遭受重大疫情和經濟危機的衝擊，經歷黑暴攬炒的嚴峻局面，儘管總有人企圖將民主發展引入歧途，總有人從未放棄搞亂香港，但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和祖國內地堅定支持下，香港不僅頂住了，而且站穩了，形容東方之珠塵埋洗盡，魅力之都更勝往昔。他指出，那些唱衰一國兩制的從未如願，破壞一國兩制的不得人心，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創立、發展和捍衛的一國兩制好，和國家和發展共進步的道路啱。保護兒童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夏木就同樂居發生懷疑虐兒事件向公眾和有關兒童鞠躬致歉，已經接受保護兒童會總幹事和同樂居院長辭職。同樂居事件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黃家純說，委員會認為整個機構和同樂居整體管理層要負責，相關管理層要請辭，亦需有序全部更換幼兒工作員，內部管理和督導方面亦要大改革，包括增設專責人員突擊檢查，加強專業培訓和風險管理措施。黃家純指出，調查發現有關人員的專業操守出現問題，包括以粗魯方式處理兒童的事，對於不恰當的行為沒有人舉報，管理層亦沒有意識到問題嚴重性。他說有關機構近年人手流失量高，內部監控和投訴機制亦不足。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說，去年低息環境拖累香港銀行利息收入和盈利能力，去年息差跌穿一厘水平，零售銀行盈利水平亦跌超過18%。他指出，如果美國息口進入上升周期，對本港銀行利息收入有利，預計今年息差壓力減輕。不過阮國恆說，雖然目前利率再下跌的空間有限，但是不代表港息會直接跟隨美息向上。阮國恆又提到，香港面對第五波疫情爆發，特定行業的影響特別大，支援客戶措施的退場安排需要考慮最新情況，以及與業界研究之後會再作公佈。他說外圍疫情波動大，持續影響經濟活動，國際供應鏈面對壓力，本地銀行的信貸質素仍然面對大挑戰，預計去年第四季和今年初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有上升壓力，但未見需要特別監管關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交通意外啦，清咗场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啦分别就接近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近路明道。重复一次咧，就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亚界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多车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提一提大家啦，喺马料水嘅创新路有渠务工程，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一段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柯士甸道小隧道上三号干线去荃湾、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年初一，张伟基、刘年同你们一起进入虎年，香港电台第一台为你呈现 那些好歌迎虎年， 只要你打通电话1872311，超市礼券送给你郭肥年。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我是 Joyce 郑欣宜。 我是 Phil 林奕康。 歌手祝福为你虎年开运， 1月31号星期一晚深夜12点， 即是大年初一00: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刘年， 那些好歌迎虎年。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一连几集咧讲几个我哋日常生活口语里面都有时会讲到嘅一啲荷尔蒙。今日讲嘅咧系男性嘅荷尔蒙睾丸酮。我哋咧英文咧叫做 testosterone， 一个比较长嘅字，串俾大家听先。testosterone， testosterone， 重音喺第二个音节 testosterone。testosterone 咧，我哋譬如睇报纸咧，好多时候都会见到，譬如有人揸车揸得非常之好愤怒嘅 ，OK， 可能系一个男性嘅司机啦。咁咧，你可能见到报纸就话 testosterone fuel。F-U-E-L-E-D 就是男性的睾丸酮燃烧之下而引致到的一些行为， Testosterone fueled driving behavior、okay? 也都可以，我们一句子说 Fueled by testosterone They got into a fight， 就是两个男人打交了、okay? 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神大海。 简爱见到报纸上面刊登了朱丽叶同方恒之的绯闻，但是方恒之就说那些都是假的，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定带简爱去见朱丽叶。 国剧八三零星神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林智恩，我哋头先咧就同各位听众大概总结咗今日疫情嘅进展啦。咁其实除咗葵涌村之外咧，亦都值得留意。我哋其实咧系仍然有好多源头不明嘅个案啦，喺社会上面。咁而头先张竹君医生亦都讲到咧，由于 Omicron 嘅个传播力好强啦，咁就唔排除咧喺个社区入边咧，其实系有好多隐形嘅传播链咧，系有待呢啲个案咧逐步浮现。咁我记得咧，其实早前啦，行政长官 官咧喺总结疫情嘅记者会上面咧，曾经咁样形容新一波嘅疫情嘅。咁啊，源头嚟自三个啦，同大家重温一下。一咧就系违规嘅机组人员啦，二咧就系检疫酒店入边嘅交叉感染，跟住就将个病毒带去社区啦。第三咧就系一啲入口嘅仓鼠咧带有病毒啊。咁当时特首嘅讲法咧就系话，纵然咧有严格嘅防疫政策啦，都唔能够确保咧系冇人违规，而虽然检疫酒店亦都已经系好努力啦，政府咧亦都要承认咧系唔能够完全控制疫情。咁其实咧就说明咗我哋而家香港行紧动态清零政策呢条路咧，其实系非常艰难嘅。 关于咧嗰个疫情嗰度，其实我觉得有两点可以回应你头先嘅讲法嘅。咁首先第一就我哋讲翻葵涌村嗰度啦。咁我谂而家咧就好多居民都会谂嘅一个问题，就系去到星期五系咪真系可以解封啦？我哋其实头先讨论咗咧几个标准咧，相信可能专家都会参考嘅。咁包括就系嗰个单日嗰个新增个案嘅趋势啦。第二就系头先高福为你提嘅嗰个染疫占嗰个总住户嘅人数啦。咁第三就系嗰个传播链啦。第四我都谂到一个可能，即系专家会考虑就系一啲外围因素，即系话系咪嗰条村其他嘅大楼都有受到感染咧，或者整个区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咧？咁而咧葵涌村嗰个爆发嘅问题咧，就我觉得连带到去一个所謂叫做清零的討論上面，因為我們在葵涌村那個個案裡見到，其實那個傳播速度是很快的。那究竟即我們講的圍封檢測是否可以追得上這個傳播速度呢？那我見到近日薛達教授港大他有一篇文章就討論這個問題。 薛達教授咧就係嚟自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嘅臨床助理教授啦。咁其實咧佢都唔係即係第一位咧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去發表對於即係動態清零政策嘅意見嘅啦。咁早前仲有醫管局嘅前行政總裁梁柏賢。基本上咧，其實薛達教授咧，佢喺文章入邊咧就提到啊，話清零政策咧，其實咧係凌駕咗社會所有嘅代價。咁就強調咧，政府若果係繼續呢一個動態清零政策咧，市民要預期啊喺情況好轉之前咧，將會變得更差。咁點解咁講咧？就話譬如啦嚇，而家令到市民感到一啲好沮喪嘅局面，即係好似大廈圍封啊咁。咁其實就係要做嗰個病毒嘅個案同嘅追蹤同。埋截斷個傳播鏈啊嘛，同埋譬如之前亦都有好爭議性嘅一啲將啲倉鼠全部攞去人道毀滅啊嘅做法，呢啲令市民感到灰心或者沮喪嘅措施咧，其實全部咧都係同我哋嘅動態清零政策係有關。 咁而咧，除咗薛達教授之外咧，其實過去我都有留意到咧，究竟係所謂叫清零啊，還是同病毒共存，其實不停地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無論是社會人士又好或者專家又好，都發表過一些類似的意見的。咁其中一個嘅討論點咧，就係話嗰個清零政策嗰個持續性嘅問題啦。因為我哋見到第五波咧，只要一有外來個案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啲傳播鏈。咁而其實個社會亦都要付出一啲經濟上面嘅代價嘅。咁我諗咧，如果我哋要客觀討論呢個問題咧，我哋其實唔需要係完全否定即係清零過去即係喺第一、二、三、四波嘅一啲成效，因為始終我哋第四波和第五波中间，我们经历了一段是比较正常的时间，就是我们在上年的就是年中去到年尾的时候。但是去到第五波，去到病毒那个的性质改变了，全球其他国家那个抗疫策略也都改变了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在这一刻去检讨跟住下来那个政策是不是有需要调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真正需要的讨论点。 讲到政策的延续性呢，也都值得留意薛达教授其中一個關注啦，就話咧，若果我哋即係清零嘅目標咧，其實都係為咗通關啦，其中一個目標。咁但係咧，若果清零即係通關嘅基礎咧，係建基於清零之上咧，佢認為咧係忠誠泡影啊。點樣理解呢句咧？即係話好啦，今日我哋好開心可以同內地去通關啦，但係一有確診個案嘅時候咧，我哋又要即係進入圍封啊、強檢啊，甚至係咧一個熔斷嘅機制入邊嘅時候，咁呢個通關係唔係真係能够持续咧？咁呢个都系佢提出嚟嘅一啲问题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无论咧你系想同我哋讨论下葵涌村嘅情况，亦或系咧到底动态清零呢个策略咧，你有啲咩意见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专家，就系咧头先提到港大微生物学系嘅临床助理教授薛达，而家喺电话旁边。薛达教授你好。 你好。 施大教授啊，想先同你咧倾一倾有关疫情嘅最新情况啦。嗱，我谂好多人咧都好关注葵涌村啊，因为咧一啲嘅大厦，譬如日葵楼咁样啦，被围封咗五日之后咧，见到嗰个确诊数字咧未有大幅咁回落。因为大家知道 Omicron 个潜伏期咧应该就系相对短啲嘅咁。咁按照科学上面嚟睇，系咪意味住大厦入边有可能系有持续嘅传播？所以即使封咗，入边嗰啲个案都继续系喺度增加紧咧？ 你講得啱㗎啦，因為 Omicron 咧個潛伏期咧就比較短，即係個咧就陰性陽性嗰個時間咧都比較短嘅。所以如果21號開始封嘅話咧，同埋到今日都見到有新個出現咧，同嗰個啲個案同之前嘅個案冇密切接觸咧，即係要考慮會唔會係入櫃樓裏邊咧就有個嘅傳播嘅機會啦。所以呢個是其中一個擔心的，所以如果有呢樣嘢發生咧，可能嚟緊呢幾日咧，就我哋都會見新場嘅 case 咧就越嚟越上升嘅。 嗯，嗱咁咧，我哋頭先亦都有討論嗰個問題啦，就係、到底而家由圍封五日變成圍封七日，其實足唔足夠咧？會唔會再要封多啲嘅日數咧？咁嗱，因為見到咧，其實而家日葵樓入邊有2000多個居民入邊咧，有300個已經係受到感染，那個感染比例都好高嘅。如果話個住户個暴露風險係咁高嘅時候，其實係唔係應該要再封耐啲，等我哋真係揾曬入邊啲人出嚟咧？你嘅意見係點？ 呢、這個好睇裏面嗰個傳播咧，係咪已經即係係咪逐緊啦？如果係咁嘅話咧，諗可能真係冇辦法去到第七日。如果我哋見到都不停有新嘅 case 咧，就有越嚟多 case， 可能要 extend 嘅，即係啊。但係 extend 幾耐咧？呢個就冇一個好清楚嘅答案，即係要睇住個情況做嘅，係。 嗯，讲到关于这个围封的问题呢，其实我想亦都会有人关心呢，就是即是 Omicron 那个潜伏期其实比较短，但是如果讲话即是围封七日都是不够，例如有一些专家讲是要再长一点，即是譬如是去到14日的，那会不会其实跟个病毒那个特质是不吻合呢？怎样解释给即市民听啊，为什么是 Omicron 我都要封那么久啊？ 因為如果有個即係個日葵樓裏邊，如果有個爆發嘅話咧，就可能你就算封咗21號封咗之後，可能繼續有傳播嘅，即係可能琴日都有啲病人咧就啱啱開始排斥個病毒，感染到隔離或者係第二啲單位裏邊嘅人啦，咁就可能呢個爆發呢就裏面而家係繼續緊。咁如果係咁話呢，就嗰個潛伏期咁呢，可能都個日規律裏面個爆發呢都會即係、都會 continue 啦。咁呢個呢就會令到個爆發呢比較難控制。唔係話21號封咗呢就即刻所有全部都停咗，可能就算封咗個樓呢，個傳播咁個病毒嘅傳播呢一直都 另外呢，我都想讨论下呢关于近日呢你发表嘅一个讲法，就係关于而家嗰个香港嗰个动态清零策略嘅。咁你提出咗一点啦，就係因为香港要同内地通关呢，即係始终清零呢一定要成为一个金科玉律啦。咁但你都即係质疑一样嘢呢，就係、他朝有一日呢就算我哋成功通关都好啦，都未必会持久嘅。因为任何一方出现疫情嘅话呢，都可能会令到通关断缆嘅。咁我就想即係问一个问题啦，就係、因为而家咧，我哋所谓嘅清零系按嗰个个案嘅数目去决定通关定系唔通关。咁但系除咗个案数目之外，有冇一啲更好嘅通关基础系香港尝试系可以去考虑嘅？ 我谂即系暂时，即系你都讲得啱啦。如果我哋大陆真系通关嘅咧，如果其中一边有个社区爆发嘅话咧，就好即系好快咧，就成件事都会之前我哋同新加坡都试过几个月限感嘅系统咧，系基本上行唔到嘅，因为一系香港呢边，一系新加坡嗰边咧，就会有个社区爆发。咁担心会唔会因为通咗关，会唔会大家即系互相有病毒嘅传播啦？所以系基本上，如果我哋继续坚持落去呢个清零呢样嘢咧，就 好難通關嘅，即係事實上。咁有冇一個好啲嘅方法，即係你兩接殺咗啊？嗱，未必一定係零個個案啦，個社區某程度上嘅傳播咧，如果兩邊都有即係有個心理準備，有個節奏嘅話咧，可能啊，即係通關都係一個即係realistically 可能都係一個 possibility 嘅。但係暫時嚟咧啊，香港咧根本上做唔到。點解做唔到呢？係因為啊，香港嘅老人家咧年紀大人一個要做咧係太低嘅，所以咧就算啊，我哋聽日想公串的，其實都公啊做不到嘅，因為我哋香港有爆發咧，我怕我哋醫療系統咧係應付唔到個壓力，因為我哋之前譬如流感高峰期嘅時候，大家都記得即係咧係都即係個醫院咧係成日都爆，即係唔夠牀啊，有好多問題嘅。咁如果有 Omicron， 即係個傳播率咁高，加埋佢係完全係即係比起感冒病毒咧嚴重性仍然都高啲嘅話咧，而家暫時嚟講，我哋如果有個社區爆發咧，就咁我驚我哋即係醫療系統收唔到個壓力啦。所以咧，其實呢個咧，暫時嚟講，香港都冇選擇，可能都要繼續行清零條路。但係將來點樣就大家都要諗一諗嘅，因為其他好多國家咧，同個病毒都開始共存啦，即係佢哋都即係好實際就。好多國家咧，絕大部分人咧，一係接觸咗疫苗，一係接觸咗病毒感染，咁所以個 background 嗰、那個immunity rate 咧就好高嘅，咁所以咧佢哋係可以考慮同個病毒共存呢樣嘢啦。香港咧暫時講呢個都唔係一個選擇。 係，斯達教授啊，你嗰邊咧嗰、那個接收咧就唔係好穩定啊，咁所以可能要睇下即係可唔可以企定定，或者咧揾一個接收好啲嘅地方，我哋繼續傾啦。嗱，你頭先咧就提到啊，即係香港嘅即係長者嘅接種率低啦，咁萬一而家放寬咧，就擔心咧係會令到我哋嘅醫療系統崩潰。咁其實咧呢、這個都係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咧解釋我哋行動態清零政策咧嚟防止社區大爆發嘅一個原因嚟嘅。但我又留意到咧，即係喺即係社會入邊有啲討論咧，就係講到話，即係 Omicron 個特性之一咧，就係個重症比例比較低一啲啦。例如喺南非爆發嘅時候咧，亦都冇造成醫療系統嘅崩潰。又譬如喺香港咧，爆發第五波以嚟咧，其實都係得一位嘅病人咧係嗰個病情咧係嚴重嘅啫。咁你又點睇呢啲講法咧？其實喺臨床上面，你哋科學界有冇觀察到 Omicron 對病人造成嘅影響係有幾嚴重啊？ 是外國的研究顯示呢 Omicron 那個嚴重性呢是真的低了的。咁無論是南非又好啦，或者英國又好，你發覺呢 Omicron 呢就感染到個肺，即係令到啲病人真係有需要入院啊、聞氧氣啊、心切過嗰啲rates 呢係真係低了的。咁但係呢我哋好難即係分點解會咁樣啦、啊、有兩個可能。第一個病毒就變咗，冇咁即係冇咁 virulent， 冇咁毒嘅，即係比起 Delta 咧，之前個 variant Delta 佢個嚴重咧，好真係低咗啲。但另外一個好大嘅人數咧，係因為無論係南非又好，或者英國又好，絕大部分人咧係感染咗，一係感染咗新冠肺炎，一係咧就接觸咗疫苗啦。所以呢個咧就令到個人去裏面絕大部分人有程度上的保護的，咁所以佢哋就算感染到 Omicron 咧，個病都可能冇咁嚴重啦，即係最都係一個生活及系統嘅問題。但香港咧就又唔同喎，因為絕大部分人咧就冇接觸過呢個新冠病毒嘅感染啦，前亦咧就老人家咧就有一個好大部分咧都冇接觸過疫苗嘅，咁呢個咧就會令到令好擔心，因為如果有個 Omicron 嘅社區傳播咧，就我哋預咗會有好多人然之後入院、聞氧氣，或者甚至乎即係用深切治療部嗰啲設備啦，咁所以我已經擔心呢個系統咧，就係香港今時今日嘅香港咧， 就唔係好即係應付到嗰個壓力啦。呢樣嘢我哋一定要即係將來點咧，我哋一定要考慮嘅，因為咁樣下落去咧都唔係個辦法。即係我哋都要諗下，如果全世界都開始同個病毒共存咧，咁香港要 adopt， 即係要用啲咩政策去即係同其他國家即係吻合，即係有個 synchronized 嘅 strategy， 其實都要考慮嘅，都要諗嘅。 嗯，我留意到咧，其他即系选择咗同病毒共存嘅国家咧，佢哋应对一啲比较轻微嘅患者嘅方法就系佢哋留喺屋企啦，因为好多人就已经系打疫苗，咁可能佢哋喺屋企就都已经系可以治愈到啦，咁就重症先入医院嘅。咁但系如果喺香港个角度嚟讲啦，即系按住香港人嗰个求医嘅习惯同埋文化，同埋因为而家即系香港人非常之紧张啦，对个疫症都仲系，即系可能一有症状佢哋就会去求医噶啦。咁香港做唔做到外国嗰种即系居家治愈嗰种模式咧？假设我哋真系要同病毒共存嘅话， 咁冇办法噶啦，因为始终香港咧即系有公立医院有几多张床咧系真系有限嘅，咁到时求医绝对冇问题，系一定要求医，即系睇下度下体温啊，听下个肺啊，甚至乎做下 X 光个血。连嗰样嘅指数样嘢都要做嘅，但系决定入院呢样嘢咧，就系急症室嗰个 level 咧，就要啲病人真系有需要入院，边一啲病人系一定有需要问氧气咧，系个急症室或者出边嘅普通医生咧，就可能真系要做翻一个评估啦。咁所以求医系反而系冇问题嘅，但系咧就。后入院咧，可能真系要即系逐个决定，因为我哋香港文化就求医求多，同埋入咧，其实都好多时候有发烧咧，就好易入院，即系睇住个情况做一个诊断，做几日嘅评估。但系如果真好大嘅事咧，我谂呢嘢就会冇咁容易啦，系啦。 嗯，斯达教授，我哋剩翻唔够一分钟时间啦。嗱，咁如果即系你都话长者接种率低咧，就即系冇条件唔去清零住。咁几时系一个放宽嘅时机咧？譬如如果以接种率嚟讲，个数字系咪都要去到九成以上，我哋先至可以即系与病毒共存咧？ 系噶，即系起码如果睇外国嘅经验咧，你去到八。正以上或九咧，就係係一個比較安全嘅level 啦，係啦。如果再低啲咧，就應該唔得噶啦。所以呢樣嘢可能都多幾個月去encourage 啲老人家去打針咧，係非常之緊要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斯特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聽一節嘅交通消息，稍後咧會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噶。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呢，近住禮修村因为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大道村。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呢都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嘅龙尾就去到近黄大仙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我哋头先喺节目入边咧，亦都有提到啦。其实咧喺香港咧，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嘅比率咧，其实系比较低一啲嘅。呢一个咧，亦都系令到我哋即系香港嗰个疫情咧，一旦出现爆发嘅时候咧，会令到好多专家学者咧非常之忧虑嘅地方。嗱，睇翻咧，其实而家香港咧讲紧八十岁或者以上嘅长者 者咧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嘅比例咧就大概去到三成左右。咁但係咧，根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咧，尋日發表嘅網誌咧，喺一啲長者或者殘疾院舍入邊啊，嗰個接種比率咧其實係比起呢個數字更加低嘅。嗱，根據社會福利處嘅統計數據咧，喺全港超過1000间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院舍入邊咧，有接近78,900位院友啦。入面只有18,000位是完成了接种第一剂的疫苗，即是说大概接种比例是22%。聂德权就形容这个接种比例是极不理想，尤其是在长者院友方面。于是局方昨天就跟一些院舍的营运者一起召开了会议，希望集思广益，看看有没有更多的措施可以推动在院舍里面的接种比率。 今天行会成员兼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胜才就表示了有几种不同的情况都会出现的。第一就是如果是没有认知困难的长者，他本身自愿和同意接种新冠疫苗，经医生评估适合接种的就会即场接种的，而家属就不能够提出反对的。但是如果是个院友自己反对接种，就会跟从个院友意愿。就是说我们要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即究竟那个决定权的优次是在哪个度。刚才的情况就是说没有认知困难的长者基本上就是个长者自己去决定究竟他打定不打的。但是另外有些情况就是譬如那些长者可能他是有认知障碍，但是他有法定监护人或者家人的话，如果医生评估是认为适合打针都可以打针的。但是第三种情况就是有认知困难但他又没有合法监护人的情况，那个决定权就会在医生上面。 嗱，呢一個嘅做法咧，有院舍嘅業界嘅人士咧就認為啊，即係可以杜絕咗一啲咧係個院友希望接種，但係個家人咧反對佢接種，或者咧一路都冇回覆咧，到底係咪同意為呢一位長者去到接種嘅情況出現啦？咁啊，因為個長者本人都同意咗啦，我就唔需要理會你家人嘅意願啦，咁就可以幫佢打針，就藉此咧去推高嗰個接種率。咁但係可能比較爭議性一啲嘅情況咧，就係當嗰個人係冇認知能力啦，譬如出現在一些院舍長者院舍入面比較常見，可能是一些認知障礙症，即我們通常叫做癡呆症的一些情況，那個長者可能自己都沒有一個即辨別或者去決定的能力的時候，那理應那個決定權就在那個家人手上了。但是現在呢這個方案就提出假若他是沒有一個法定監護人的時候，醫生就會擔當起這個角色去到決定是不是幫這位人士接種，這個是一個可能會出現爭議的地方。另一个呢其实都可能是一些大家会关注的行政措施呢，就是在会上面呢亦都有报道呢，就话有一些院舍界的人士呢就提出了可以呢将类似疫苗气泡的做法呢引入去院舍入面，让到一些呢是不打针的长者呢，他们就譬如是不可以参加小组活动啦，要留在自己间房入面，就不让他们出去啦，或者是不让他们见家人啦。又或者咧，係甚至咧，如果佢係唔願意打針嘅話咧，嗰個院舍咧係唔會收佢咧入去住喺院舍入邊。咁啊，呢啲建議咧都有喎，林志恩。 咁其實如果你頭先所講啦，一類型嘅行政措施就係如果你冇打針，可能你個活動範圍就會被限制啦。咁當然呢個爭議點就係在於呢一個到底係一個即係醫學上面嘅措施啊，還是係一個行政嘅措施咧？因為我哋睇到咧過去有一啲嘅檢疫酒店。都就算你困嗰个病人喺间房入边，都有机会传播俾其他人嘅。咁你话一个安老院舍配置，你限制一个老人家佢出入嗰间房，又系咪真系一个医学上面就等于可以避免佢可以即系避免佢感染疫症或者佢传播病俾其他人咧？咁样咁呢个可能我哋都要分翻，究竟佢系一个医学上面措施啊，还是系一个行政上面措施啊？ 咁啊，當然對於一啲即係住喺院舍入邊嘅長者嚟講咧，唔知道佢哋會唔會覺得係一個限制佢哋，甚至係少少即係懲罰佢哋嘅措施啦。因為即係如果話啊唔打針就唔可以去即係參加一啲小組活動嘅時候，當然院舍方面嘅理據就係咧，即係即使你住喺院舍入邊啦，但係咧由於有院舍嘅職員咧，其實有可能咧係同個即係社會喺接觸嘅過程入邊咧，都係會有機會接觸 到病毒嘅，咁所以为咗保护你先咁做，咁呢个系佢哋嘅原因。但系对于长者本身嚟讲咧，因为自己未打针而唔能够参与呢啲活动咧，其实多少都系限制咗佢哋嘅自由啦，同埋佢哋嘅即系嗰个活动范围啦。咁所以大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对于咧而家政府譬如劳福局啊、食卫局啊，同埋一啲院舍嘅代表咧，系提出呢一啲嘅建议啊，希望咧用唔同嘅行政手段同埋接种嘅政策咧，进一步推动喺院舍入边嘅长者去打针。你哋系咪同意咧？又或者觉得呢一个做法会唔会系令你哋有一啲咩嘅忧虑或者问题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一齐去讨论一下噶。咁啊，林志恩，其实咧，我哋睇翻社署啦吓，俾我哋嘅回复咧，因为我哋都有就住事件咧，系向佢哋查询嘅时候咧，佢哋就话其实咧就早喺咧呢一个政府早在9月和10月呢都已经呢是在院舍那里是推出了一个叫做主动评估和接种计划。那呢就由院舍安排一些注册医生在帮一些未打疫苗的院友进行评估。如果院友呢是获得确认是合适接种疫苗，而家属呢亦都是没有明确的反对的情况之下呢，那呢医生呢就已经呢是会为呢一啲嘅院友咧去接种疫苗，去保护佢哋噶啦。咁即系话咧，似乎呢、這个做法咧，其实而家喺某程度上咧都有喺呢啲计划之下咧系推行紧。只不过系咪需要再行一步，就系唔单止系家人冇反对啦，系即使家人反对，但系个院友同意都帮佢打咧。咁似乎就系想喺现有计划基础之上咧再行一步啦。 咁仲有另一个情况嘅，就系、是、譬如啦，可能系个家人冇回复嗰个回调嘅情况之下，咁而家系会点样处理咧啲院舍？ 嗱，呢一個咧，我哋就可能咧都要問翻咧一啲院舍業界嘅朋友咧，先至係答到我哋啦。咁啊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啦。咁啊不如我哋咧而家電話旁邊咧都請嚟一位嘉賓嘗試解答下我哋嘅呢啲問題啦。電話旁邊咧有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嘅主席李伯英啊，李伯英你好， 係主持好，係。有啲咩想查問啊，或者係大家傾下嘅咧？ 冇錯。嗱，我哋咧頭先就喺度討論緊啦，關於而家院舍咧，其實都有一個主動評估同埋接種計劃嘅。咁就由即係醫生去係為啲院友進行評估啦。咁嗱，我哋知道咧，如果家人反對咧，咁就係唔會幫佢哋去打啦。咁但係萬一你哋發出去嘅回條係冇得到家屬明確嘅回覆，係唔反對或者係贊同嘅時候，咁、那個處理係點咧？即係一路都冇回應，咁你哋會點做咧？ 其實應該咁講嘅嗱，因為咧就我哋點都一定最後會揾到佢嘅，因為始終佢有個親屬喺我哋嘅院舍啊嘛。咁如果揾唔到，都冇可能揾唔到嘅。即係話稍遲稍遲都會揾到嘅。咁同埋呢啲個案，譬如我哋假設有100人嘅院友，咁呢啲個案可能都係比曬多極揾唔到嘅，都係三兩個，係好少數目啊。基本上，所以就應該唔會有啲話哎呀，我哋揾唔到啦，咁我哋揸住要幫佢打咗先啦，或者唔打啦，咁冇呢啲咁嘅嘢嘅。咁因為呢啲數字應該係非常之低嘅，嚇、應該，所以唔使擔心嘅嗰樣嘢。同埋咧，我哋咧所有做嘅嘢咧，就應該係最後佢哋嘅家屬應該會同意或者起碼知道係啦。 嗱，咁根據咧報道咧就話，即係琴日你哋業界同公務員事務局開會啦，就想進一步喺呢個基礎之上咧，就話即使係家人反對啦，院友同意咧，都幫佢哋打針。其實喺你哋前線接觸嘅個案入邊，有幾多係話個長者願意打嘅，但係因為家人反對而打唔成？ 嗱，這個我哋就冇統計個數字嘅，喺而家目前為止，咁就嗱當然有仲有其他兩個會啦，我唔知佢哋有冇做過統計。我哋個會啊就冇做過統計，不過就喺呢啲情況咧，我哋院舍都傾向咧就一定係攞到家人嘅同意嘅。咁因為這個呢個咧都係可大可小嘅，即係喺邊啲情況我哋就會有多啲嘅建議咧。嗱，譬如係個家人咧就有啲猶豫啊，即係打好啊定唔打好啊咁。咁反而呢啲咧，我哋就會 主動交俾醫生，由醫生同佢哋講翻嗰個利害關係， 嗯， 即係咁樣去即係解決咗佢啲疑竇啦。咁就讓佢打。當然咧，而家醫務衛生署嗰度都會話會之後會做多啲嘅教育嘅功夫宣傳啦。咁因為去到今時今日咧，就呢個打針已經係一個公民責任，同埋係即係個全民嘅健康嘅問題。咁啊，同埋去到今日呢個階段，相對好早之前嘅時間咧，而家係成熟嘅。嗰、那個出事，因為打針出事嘅，好似都即係起碼我哋自己就聽唔到太多啦。咁、 嗯、 就相對而家應該係安全啲嘅，同埋有目前係講嘅最流行嘅就係一個伏必泰，一個就科興啦，咁都有個選擇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就唔會霸王硬上弓嘅，起碼我哋院舍執行嘅時間。我哋都尊重翻嗰、那個家長，因為佢入嚟嘅時間咧，係佢係嗰個院友嘅監護人啊嘛。咁、我哋唔可以即係話完全個監護人同個監護人嘅意思相違背咁去執行一啲嘢，因為呢個我哋會有太大嘅責任要孭啦。 即係如果你嘅意思係前線出現呢個情況嘅機會都唔高嘅時候，咁係咪真係有需要推行一個咁樣嘅做法呢？即 其實喺而家應該要嘅，應該要嘅，因為咧就而家我哋睇到嘅咧。接受接種計劃呢啲咧，就嘅人相對一路增加，同埋咧就而家嘅教育功夫，如果再做多啲，即係俾佢哋明白多啲，即係個利害關係同埋有冇真係咁大嘅危險性咁。因為好多時就係因為佢哋唔明白、唔了解，即係接種之後係咪真係咁多後遺症啊咁。咁我就成日都講緊。就算家屬同意，個院友同意去做呢個接種，咁其實我哋都一定會交翻俾醫生幫佢做個評審噶嘛，即係仲有一關要過嘅，即係喺安全底下先幫佢哋接種嘅，即係會係咁樣。咁所以應該 OK 㗎。 咁過去有冇試過出現一啲情況咧？係可能家屬佢哋自行再揾多一個醫生嘅意見，先再判斷就係佢哋嘅長者係適唔適合接種。 喺我哋自己嗰度咧，就我哋又未聽聞。咁、就其實都歡迎嘅，即係當你覺得我唔係好安全，我揾多個叫 second opinion 嚇，第二個意見啊，第二個醫生嘅意見咁，其實冇乜問題噶。或者可能第二個醫生意見話，哦，佢唔適合嘅，咁咪嗰個醫生咪咩原因佢做翻張證明咯，即係咁亦都冇問題噶。因為呢個咧係我哋講緊就係話，希望大家打咗係為咗大家嘅健康。咁如果有啲人真係個健康唔得嘅，你我冇理由夾硬打噶嘛，咁又有醫生證明，咁其實冇乜問題嘅。 但李伯英啊，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咧，即係其實你覺得有更多嘅解説啊，同埋譬如有更多嘅諮詢都係好嘅，都係可行嘅時候。 係。 咁係咪真係有需要好似你部分嘅業界咁樣去建議家屬反對嘅情況之下，如果即係如果院友願意打，我哋都係即係幫佢打咧？ 呢个系一啲建议咯，但系如果你问我个会，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我就唔会犯呢个险啦，因为始终嗱，我哋每个院友入嚟，我哋有一张叫做合约噶嘛，个合约咧我就同个合约就写明呢个系个家人系佢嘅监护人啊嘛，咁我对翻个合约咧，变咗其实好多嘢我都要向个。監護人負責嘅，係啦，咁雖然即係呢個接種計劃，即係我覺得呢啲 case 又唔係太多嘅，咁啊同埋咧就我你如果你俾我就唔會冒呢個險，即係against咗，即係反對咗個 家人的意愿去做一些事的、 嗯、 如果是这样我要背一些法律责任的有事的时间、 嗯、现在也都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假如那个院友是没有一个法定监护人的等于他同时是有认知困难的话就要经医生评估认为适合打针就都可以安排去打针的但 是 在这个情况之下即其实会不会将太多的责任即挤在是医生那里呢即万一譬如如果是真的有副作用的时候那个医生又负不负得上那个这样的责任大的责任 呢这个我们都研究过都思考过、嗯首先我们相信、首先、这样讲嘛、他都是无亲无辜的但他又没有那个无精神行为能力或者是譬如当认知障碍那样但是呢在、我们因为是在那个叫goodness 即系个医生嘅动机唔系去害佢，我医生动机系都系为呢个个体好嘅，咁而佢都系根据佢个医学常识做一个好清楚嘅评估先执行嘅，咁呢度系应该嗰个法律责任嗰度系应该对个医生都有一啲嘅保护作用，因为呢个执行咧系佢经过晒。詳細的評估、評審咁先至執行嘅，同埋呢個應該係政府賦予醫生個權利去做噶嘛。 嗯。 咁我覺得都唔係醫生孭曬嘅。 嗯。 嚇、啊，因為按嗰、那個規矩啊、政策啊或者措施去執行噶嘛。 嗯嗯，李伯英啊，嗱、除咗接種政策咧，你哋與會嘅一啲業界朋友亦都有提到用行政措施去到推動啲院友打針啦，譬如唔打針嘅就唔可以出房，唔可以參加小組活動。咁你哋自己又點睇呢個做法咧？ 嗰度可能係有啲與會者咁講嘅，我覺得咧，我哋都係人道啲，就冇理由就唔可以出房。咁應該咧就話咧，我哋有建議，可能就話啊，唔打針嘅可能我哋就如果有機會放緩嗰時間，可以出下去譬如飲茶啊，又參加活動嘅，可能唔出得個院舍咯。我都要保重出邊嘅公眾安全啊嘛。喺院舍裏邊咧，咁因為唔打針嗰啲可能一定係要有醫生紙啦。咁如果好少數嗰啲咧，咁我哋就冇咁多嘅優惠，如果反而調翻轉頭打咗針嗰啲，我哋就俾多啲嘅優惠，可能家人可以探多啲啊。唔打針嘅咧，咁可能我哋家人可能都未必俾佢哋探啊。咁即係個安全理由。咁我覺得唔打針嗰啲咧，我哋都要去揾出點解唔打針，去疏解到。總之有醫生證明佢唔打得針咧，咁佢先至係即係叫做令大家安心嘅咁樣咯。 嗯 嗯 嗯， 有冇一啲嘅即係院友家屬咧？其實佢都會提出一個諗法，就係因為老人家基本上都喺院舍，即係唔出去嘅，咁佢哋其實風險比較低。你哋會做點樣嘅解説工作咧？如果遇到呢個情況？ 如果呢啲都有嘅，不過而家個階段已經唔同啦。佢唔出去，嗱，譬如咁讲，今日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所有接种咗无论两针三针啊吓嘅人士都好啦，佢自己有一个免疫能力，但系唔等于佢唔可以被感染啊嘛，佢都可以系带菌噶嘛。咁如果啲冇打针嘅，咁我唔应该再俾佢接触。太多人嘅，佢仍然有機會被感染啊，仍然會即係會有受到不必要嘅唔舒服啊咁嘅。 嗯，咁所以 我其實真係如果唔打針嘅都有一。都要有一定的限制的。 明白。好啊，李伯英啊，因为呢我哋就嚟要听新闻啦，但呢仲有一个问题呢，上新闻稍后可唔可以再同你倾多阵啊？ 可以嘅。 好啊，咁我哋转头再同你倾。 好。 重伤，另外两人出现呼吸困难，爆炸造成周边建筑同车辆受损，当局警方初步认为爆炸系气体泄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早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到22度， 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嘅快线有意外，而家大交通挤塞紧，车龙排到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咧，亦都系排到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就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尖山隧道收费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丽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竹篙湾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拣到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嘅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推进。香港同翻我哋大湾区其他嘅城市个融合，优势互补，强强联手。 1月26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有營運院舍嘅人士咧倡議交由醫生咧去到判斷院友咧係咪適合接種疫苗啊，咁咧而家人咧係唔可以就此咧提出反對嘅呢一個建議嘅。如果你有意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而我哋頭先咧喺新聞之前咧就同緊啊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嘅主席李伯英傾緊，請翻李伯英出嚟先。李伯英， 係你好，你好，支持。 係啦，最後咧。想同你傾埋啊，因為見到報道咧，都話其中有一個嘅建議，或者甚至有人形容係辣椒啦，就話咧要進一步推動接種率咧，就要求啊呢一啲嘅院友咧或者係想入住院舍嘅人士咧，就要先接種疫苗，先至可以獲安排宿位，否則咧就拒絕咧佢哋去入住呢個院舍。咁你自己又點睇呢一個措施咧？ 呢个系其中个与会者提出嘅。咁嗱，因为嗱，第一讲，首先讲先，琴日开会嗰啲咧，唔系一个既定政策，只系一啲建议。咁修订咗之后会唔会都執行出嚟咧？未知嘅。首先系咁。咁第二咧，就虽然有与会者咁样提出咧，好似系咁未安全啲咯，个接种率咪高啲咯咁。咁但我覺得又唔係太行得通嘅實際嚟講。嗱點解咁講呢？嗱因為先前有啲類似疫苗氣泡咁嘅措施都執行咗，只要佢出院嗰時候已經話俾我哋聽，證實咗佢冇事嘅，即係做個檢測，證實冇事嘅。咁譬如啲社工轉介到過嚟，佢證實咗冇事嘅，咁原則上我講翻私人院舍啊。咁你證實咗冇事，我就會收㗎啦。我就會收㗎啦。同埋呢，而家即係我話點解實際唔係未必行得通呢？個環境唔係間間院舍都係收到爆棚㗎嘛，有啲都個個入住率都唔係咁高嘅。咁佢都證明冇事嘅，雖然未打針啫，我咪入咗嚟之後慢慢安排佢打針囉，或者係游說佢打針，或者係教育佢多啲，等佢明白多啲打針咯。但總之入住院舍嘅時間係冇完全傳染病啊，冇其他嘅疾病啊，同埋個院舍又有能力照顧到嘅話咧，咁其實係會收嘅。咁我覺得啲行家都唔會話講就係咁講嘅，但我覺得收人嗰度你有位就一定會收嘅，就唔會話一定要接種咗先收。 換言之咧，今日廣泛討論嘅一啲所謂辣椒咧，其實你認為算唔算係你哋行業嘅共識咧？定係你只會形容係一啲個別人士嘅意見？ 個別人士意見， 就唔係你哋業界共同 的界共識 嘅共識嚟嘅。好啊，明白啊。好多謝李伯英嘅資料提供啊。李伯英咧係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嘅主席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接听听众的电话先，电话旁边有方先生在度。方先生你好， 系讲法律啊，呢个香港是讲法律噶嘛？嗰啲入院之前有签订合约，如果有监护人，一定有人送佢入医院噶，办证手续噶，监护人或者佢嗰啲亲人家人，咁你完全话啊，如果提呢个建议话唔需要征求任何同医生孭晒上身，佢睇过个病人就可以做乜嘢都得嘅，包括打针嘅。咁喺法律上，如果人哋入到有啲監護人或者咁入到民法院，你法律上過唔過到呢一關呢？因為你醫生孭曬，你就話攞出事，佢你話係你全權負責，咁咪邊個授權俾佢負責話唔需要徵求啲家人或者監護人同意做任何事情都得噶咯？如果打針就一其中一項啫，咁如果再進一步做任何事項都可以噶咯？係咪咁解咧？法律上他們有沒有想清楚才好這樣做呢？我說的是這麼多。 好啊，多謝方先生的意見。林智恩的確在要接受一些醫療程序的時候，病人是需要清晰表示同意這個治療的過程和他要接受的這個療程。如果不是呢，其實即使醫生去作出一個行為，他相信是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的話，在法律上都未必是一個完全穩妥的做法。 咁同埋，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呢个政策目的似乎就即系政府系认为应该可以打嘅，就尽量俾佢哋打啦。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即系行会成员林正财提供嗰个数字咧，佢就话而家香港有8至9成院舍经医生评估，院舍嘅人士经医生评估咧系适合接种嘅。咁可能咧呢一个政策系想避免一个情况，就系其实医生认为可以打，那个长者认为可以打。但是家人反對的情況，即是會不會那個目的其實是這樣去推高那個接種率 呢？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接下來我們聽聽劉先生的意見先。劉先生你好。 是你好啊。 請講。 我剛才聽到你有天雷聽到你講呢，有另外一個人講，好像是說如果啲長者喺院舍入面唔打針咧，就唔准許嗰個長者咧，即係冇打針嘅長者參加院舍入面嘅室內嗰啲團體活動。我聽到都覺得嗰個講者咧應該重新再思考佢嘅講法。點解咧？因為長者如果佢出去睇醫生咁咧，佢都要翻嚟隔離3天至5天嘅，所以我覺得長者入面佢哋其實係安全嘅。 尤其是呢一兩年咧，長者差唔多同外界都隔絕咗，冇人準去探佢，即係面同面啦，冇人準去咁樣同佢傾偈探佢，佢亦都唔可以出去。咁我覺得唯一嘅病毒病菌帶入去俾長者就啲員工啦。反之，如果啲員工咧，佢每日咧去做檢測咧，咁就更加安全，員工又安全，長者又安全。啲員工每日出出入入咧，佢哋放假又周圍去食嘢，周圍去，佢哋接觸啲送貨人員啊，嗰啲物品啊，佢嘅危險性仲大過長者。所以我覺得嗰個人講嘢話唔準長者，因為我唔理嗰啲長者咩原因唔打針啊，我尊重佢啊，但亦都唔可以咁樣做法咯。反而嗰啲正如我講，反而啲員工咧，我覺得佢哋一定要做檢測，咁先令到院舍入邊所有人啊。員工同埋長者都較安全啲咯，我覺得就係、是。 好啊，多謝劉先生嘅意見啦。咁啊，林志恩啊，其實咧，的確咧，喺院舍入邊咧，雖然即係院友係都冇同外界有太多嘅接觸啦，但係由於啲員工咧，其實都會往返院舍同埋個社區啦，咁的確都有可能咧係會將病毒咧係帶俾長者嘅。咁所以頭先阿劉先生即係質疑嘅就係、是，即係如果啲員工都可以咁樣樣去即係出入嘅時候，點解反而係限制一啲院友佢哋嘅行動方面嘅自由咧？咁呢個係劉先生嘅意見啦。咁啊頭先咧我哋都有討論到法律嘅問題啊。咁喺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亦都請你。另一位嘉賓一起傾啦。電話旁邊咧有香港政策有香港病人政策連線嘅主席林志游喺電話旁邊。林志游你好， 係你好，林志 先。阿林志游啊，我哋頭先咧就有聽眾質疑到啦，即係如果一個病人佢冇清晰表達係同意嘅時候，就全權咧由個即係醫生去到判斷係咪俾佢接種疫苗。咁即係講緊一啲可能係冇精神行為能力嘅人士，會唔會醫生係有法律責任嘅咧？喺呢方面你點睇啊？ 係嘅，嗱，根據醫生個專業守則咧。喺三種情況咧，係都要出現咧，先至可以當係一個同意喺入邊咧，醫生先至可以幫病人或者係即係一啲長者咧、院友咧去做呢個入侵性嘅醫療程序嘅。咁第一就話呢個嘅同意係要自願啦。第二咧就是、醫生要就一啲嘅建議嘅治療方案，即係注射疫苗啦嚇，所涉及嘅效用啦、風險啦。同埋其他一啲嘅治療方案，包括咧唔接受呢個治療嗰、那個注射疫苗方案咧，都要提供一啲恰當嘅解釋嘅。第三咧就話嗰個嘅病人或者院友咧，都要清楚明白呢個嘅治療咧嗰、那個性質同埋影響。咁所以呢三個嘅要求嘅大前提之下咧，明確地咧就話嗰個院友咧都一定要有一個明確嘅表示喺入邊，同埋佢係知道嗰個嘅注射疫苗嘅風險咧，究竟係點樣咧？醫生先可以幫佢哋注射呢個疫苗嘅。咁所以我哋講緊現時世代所講嘅知情同意咧，就係、是、呢個嘅原因喺呢邊。咁所以如果醫生係冇得到嗰個嘅院友嘅一個清晰嘅同意嘅話咧，一個知情同意嘅話咧，佢冒然去做呢個接種疫苗，如果即係不論有冇事都好啦，希望冇事啦嚇。但係即使係咁樣咧，本身個醫生咧都可能。即係負上一啲嘅刑事責任啦，或者專業上面嘅責任嘅，即係話佢可能會即係遭受到一啲嘅即係刑事檢控嚇，因為你冇得到一個人同意嘅情況之下咧，幫佢注射疫苗咧，呢個可能係一個嘅刑事責任。 嗱咁，但係如果我哋而家講緊咧，係即係唔係一啲有認知問題嘅長者啦，咁佢自己本人咧係表示同意嘅，只不過咧係佢嘅監護人，即係佢嘅家人咧係反對。喺呢個情況之下，醫生都按照佢嘅專業判斷去幫佢施行疫苗接種，你哋又點睇呢一個建議咧？ 嗱，一般嚟講咧，我哋講成年人啦，如果佢有足夠嘅認知能力嘅話咧，都可以為自己咧做任何嘅醫療決定嘅。 嗯， 咁呢個我諗大家都係清晰嘅。只不過就話特別喺即係一啲嘅安老院舍入邊啦，嗰啲嘅院友咧，好多時佢哋即係年紀比較大。嗰、那個即係認知能力咧，都可能會有參差嘅，有啲可能都好即係好精靈嘅，有啲可能唔係咁精靈，就可能會插緊喉啊，或者係即係講嘢可能比較即係緩慢啲啊。咁醫生可能要喺呢個嘅情況之下咧，要做多重功夫啦，就話究竟去界定呢個嘅院友係俾呢個知情同意嘅情況之下咧。 當時佢哋個精神狀況係良好嘅，佢哋有足夠嘅一個嘅認知能力咧，去俾到呢個指示，俾醫生咧去幫佢哋即係做呢個疫苗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個醫生滿意嘅話，咁固然即係屋企人反對都未必即係有用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注射咗疫苗啦，屋企人就發現咗有啲問題咧，即係可能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即係覺得即係唔高興嘅地方，會唔會有啲投訴或者點樣呢、這個就唔知啦。啊，特別就話如果係啲院友喺注射疫苗之後出現咗一啲嘅一啲嘅過敏嘅反應啦，啊，即係一啲我哋預見唔到嘅反應嘅話咧，咁呢個都可能會引申出一啲嘅即係即係刑責或者係一啲法律責任喺後邊咯。 嗯，嗱，你提到咧就係如果要進行一啲入侵性嘅醫療程序咧，其實有幾個條件啦，即係包括就係個當事人要自愿同埋同意啦，同埋佢有足夠嘅認知能力，否則咧就應該要有家屬嘅同意。如果唔係，醫生就唔應該係施予個醫療程序啦。咁但係咧，因為而家咧有一種情況就係、是有一啲院友咧佢冇法定監護人或者屋企人，而佢本人係有認知困難嘅時候，醫生全權去做決定咧，那個問題會係。边度？ 个问题都系喺翻医生佢自己嗰、那个即系、就是、个专业操守入边咧，佢哋要系即系为咗佢哋嘅病人咧嚟到去嗰个利益咧去进行呢个程序嘅。咁一般嚟讲，如果嗰个病人冇足够嘅认知能力嘅话咧，医生都唔应该贸然去做嗰个嘅医进入即系一个入侵性医疗程序啦。咁但系有啲例外情况，譬如话嗰个可能有啲緊急啦，或者迫切嘅情況啦，即係可能要係短時間之內要做一啲嘢咧，咁可能醫生就未必有即係足夠機會去攞即係做一啲嘅查詢啊咁樣，咁佢醫生可以做，但係我哋講注射疫苗咧，就似乎唔係屬於呢個嘅性質啦。雖然嗰個注射疫苗，即係正如我哋機構，我哋都鼓勵合適嘅市民咧，喺安全情況之下咧，去即係呢個接種疫苗嘅，我哋都係鼓勵嘅。咁但係喺嗰個嘅即係長者嚟講咧，如果佢未能夠清晰表達佢哋個意願嘅話咧，咁呢個嘅醫生咧就要即係去把關啦。即係佢唔係話我今日要即係要做曬咁多個，我就要即係怎去做？咁我諗佢每個個案咧都要去即係做一個評估咧，嗰個嘅院友咧係有冇呢個嘅能力去即係俾一個同意咯。 林志友啊，除咗咧係一啲接種嘅政策之外咧，今次亦都有一啲建議咧，就係、是會唔會可以咧透過啲行政措施，譬如限制院友嘅活動範圍啊，佢哋能夠見家人嘅時間啊等等咧，去到推動佢哋去打針嘅咁。咁你自己又點睇呢啲做法咧？ 嗱，我諗即係打針固然即係可以即係減低如果佢哋感染嘅話咧，帶嚟嗰個重症嘅一個風險啦。咁呢個係理解嘅。咁只不過如果你話佢哋全部院友都係住喺一個即係一個空間入邊，一部分打咗，一部分冇打嘅。如果你將冇打針嗰啲擺喺另一個即係除非係完全封閉嘅空間啦。咁否則嘅話咧，其實感染嘅風險都可能會存在喺呢度嘅。咁所以咧，就喺嗰個嘅即係如果有部分嘅院友佢唔能夠去做呢個接種，或者決定唔做呢個接種嘅話咧，你擺喺另一個空間，其實可能未必會減低咗個感染風險，因為、那個即係佢哋日日夜都住喺嗰度嘅。咁其實嗰個嘅即係作用就唔係咁大。咁所以即係可能就要喺個把關嗰度咧。點樣可以做多啲功夫？譬如話喺我哋剛才有啲聽眾講嘅話，喺啲員工嗰度啦，或者探訪者嗰度，可唔可以加強一啲嘅防護工作啦、清潔工作啦，嚟到將嗰個嘅病毒帶入去院舍嗰度咧？呢、這個可以即係諗下辦法啦。 咁我都想追問多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大部分嘅情況，其實如果要做一啲即係入侵性醫療程序，就即係嗰個病人自己要同意啦。否則即係如果佢係冇一個足夠認知能力，就家屬要同意。咁係去到一啲好特殊嘅情況咧，即係醫生先至會自行決定係咪去施行嗰個醫療程序。咁但係因為咧，即係政府嗰個講法就係因為長者嗰個死亡率高啊嘛，即係喺新冠病毒嚟講，呢、這個可唔可以係一個合理嘅理由去透過醫生去進行一個叫入侵性嘅醫療程序？ 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咧，就要喺翻嗰個源頭嗰個嘅 地方去去考虑嘅。即係话如果佢觉得即係杀到埋身啦，即係差唔多感染，即係嗰个全香港感染嗰个数字好高啦，咁你先可能推动到呢样嘢呢，即係杀到埋身，你就要去即係立即去做一啲嘅即係去反应呢，去保护呢个长者，呢、這个理解嘅。咁、但我哋即係始终呢未去到呢个嘅关口嘅话呢，行呢一部分嘅话呢，咁呢个我觉得就似乎即係嚟得太早。同埋咧，就話我哋都仲有足夠能力咧去抵禦嗰個病毒嘅話，即係有其他一啲嘅措施啦，譬如話我哋講緊喺嗰個員工嗰度啦，或者探訪者嗰度咧，除咗即係打針之外，會唔會話嗰個嘅一啲嗰個陰性檢測咧？呢啲都係一啲可行方法嚟到保護佢哋咧。咁呢個我諗都值得考慮，但係如果你話要強行去做呢個嘅即係疫苗接種嘅話咧，咁呢個我諗就喺呢一刻嚟講咧，就未去到呢個階段咧，就有嗰個迫切性喺度啦。 好啊，多謝林志游啊，先同你傾到呢度。林志游咧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嘅主席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繼續接聽聽眾嘅意見。電話旁邊咧有范女士，范女士你好， 係你好， 請講。 我就係想話咧，嗰啲老人喺老人院咧，佢又自己嗱，佢自己決定話要打。我覺得俾佢簽咗名之後，佢話打或者錄音，咁啊證實佢係自己要打嘅，咪 OK 咯。但屋企人係根本反對唔到嘅，屋企人可唔可以保證到佢唔會染呢個疫症咧？係咪？咁仲有一樣，如果一個人有事咧，全間院舍都要受檢查或者禁閉啊之類，咪仲慘。咁如果佢有認知障礙，更加咩？梗係醫生先可以決定佢接受唔接受到針啦、我都80歲啊，我都打到兩針啦，真係好似我廣告咁講法。不過我自己就出入自如啦，我自己可以出入啦，所以我就自己都去打。我就急不及待啊，想打第三針邊啊，不過未到期咋。 好啊，多謝范女士的意見啊。咁啊，范女士就覺得即係如果染病嘅話咧，係即係整個院舍都會受影響啦，所以就贊成咧頭先啊我哋討論到嘅一啲建議啊。咁啊，再接聽埋方小姐嘅意見先。方小姐你好。 啊，你好，主持， 請講。 咁樣嘅，因為呢一個長者接種嘅針呢，其實真係頭頭尾尾都拖到都3年啦。咁我哋覺得呢，唔好再拖拉，係應該贊同，係家人係唔能夠反對嘅。因為如果你話呢種針藥係會打死人嘅，請問而家我哋嗰個比例都去到70%啦，咁有冇人死過呢？係咪先？咁如果再咁拖落去，咁香港幾時先至可以通到關，同埋幾時先至可以清零呢？有冇諗過我哋嗰個整體嘅經濟利益呢？因為好多人失業啊，咁所以如果仲係為咗呢一班長者咁去拉鋸話唔打唔打，咁我哋要揾食嘅人又如何？如何即係你係咪叫政府係咪成日派錢呢？我想即係頭先嗰幾位聽眾，佢哋即係有冇諗一諗，其他人係喺呢一個疫症裏面係受緊好多災難嘅，即係嘅生活啊！我哋想講。所以我一路以嚟我都劝喻我身边识嘅人尽快去打针，係尽快。真係唔需要左諗右諗，我唔明点解啲人係要拖住条尾仍然仲唔去打针囉。 好啊，多謝方小姐嘅意见。林子能，剛才方小姐呢讲到即係疫苗接种率低呢会影响到我哋嗰、那个通关嘅进度啦。咁其实如果话我哋推动长者去打针系同即系通关呢一件事摆埋一齐睇咧，又似乎好难将两样嘢咧咁样摆埋一齐嚟睇，因为长者系唔系打针，佢哋考虑嘅嗰个因素啊，又未必同香港系咪通到关呢两者之间有个必然嘅因果关系或者利害挂钩嘅。 因为我哋睇参考翻上一轮啦，即系中央政府同香港去倾嗰个通关嘅条件。其实主要是看个案，即是能不能够做到清零，还有有没有一些源头不明的个案。就接种率呢，就似乎未是一个即是叫做最主要的因素，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我们讲接种率低的群体呢，和在通关之下受益最高的群体是两 個唔同群體嘅人嚟嘅，咁所以呢個先至係即係政府最難平衡嘅問題咯，就係因為老人家佢接種率低，但係通關嚟講，可能對一啲老人家佢未必係直接受益噶嘛，咁所以呢個先至最難處理，我認為。 不過無論是怎樣，我們剛才討論的其實都是一些院舍業界初步的建議來的，還要有待政府去消化和去調整，才知道會不會有相關的政策去到出爐，或者可能現階段就正如一些業界人士所說，都是要做多些解說功夫，去跟家人有更加仔細的梳理，才是在現階段繼續推動疫苗接種率的一個好方法。關於長者接種疫苗的問題，我哋暂时倾到呢一度啦。一阵间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想同大家咧倾另一个话题嘅，其实咧就系有关同乐居啊。咁呢一间嘅儿童嘅院舍咧，早前就爆发出咧虐儿嘅丑闻啦。今日咧，其实佢哋辖下相关一个独立委员会咧，就系开咗记者会咧，去交代一个中期嘅检讨报告啊。情况系点咧？我哋新闻翻嚟再同大家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有100宗，其中7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超过130宗。葵涌村感染个案继续增加，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累计增至334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日葵楼嘅情况有改善，但由于葵涌村涉及大量居民，担心社区仍有好多传播链。佢补充，影葵楼今日新增两个单位出现个案，令到受影响单位达到44个，认为要留意。张竹君又话：除咗葵涌村，部分相关个案出现小型爆发，涉及大厦保安、食肆食客、商场和地盘工作人员等。葵涌村影葵楼原定明早解封，房屋署发言人傍晚表示会延长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多两日，去到今个月29号。政府日前宣布影葵楼1月22号凌晨4点起列为指明受限区域，围封5日强制检测行动原定明早约7点结束。警方明早八点到大年初一早上八点，在旺角花墟道一带实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和特别交通安排。警方提醒市民必须遵守限制群组聚集和佩戴口罩的相关法例。当局说，由于预计农历新年前将有大批市民前往花墟一带选购年花，警方将会因应人潮情况，在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接邻的太子道西、洗衣街、花园街和运动场道一带实施人潮管制。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太子道西支路等明早八点起封闭，多个路段的停车位将暂停使用。警方说，非法停泊的车辆将会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被拖走或被多次票控。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中聯辦主任樂慧玲發表的新春致辭全面回答香港在前進道路上各界長期關心、市民普遍關注過幾個重大問題，對此表示衷心贊同和堅決支持。譚耀宗在聲明說，市民要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充滿歷史自信，以及要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有更大擔當。他又表示，对香港实现良政善治，要怀有奋斗的激情和变革的勇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两阵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到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丹桂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另外观塘道转上去将军澳道都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近牛头角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发祥街挤塞，龙尾近新九龙广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以及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提一提大家啦，喺葵涌因为有强制检测嘅行动，葵涌村日葵楼外嘅一段上角街仲系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竹篙湾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啦，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正所谓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 基基啊， 诶，娘娘，点解又系呢句开头嘅？ 系啊，你咁都记得，今年咧再次派你落凡间一齐迎接虎年啊！ 等我打开宝库，准备超市礼券送俾大家过肥年。 好主意啊！ 咁在下有冇掌声啊？ 继续封你为香港电台第一台男神。 哇！ 先啊！ 1月31日星期一深夜12点， 即系大年初一嘅00: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榴莲，那些好歌迎虎年。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咧想同大家咧跟进一下有关同乐居咧涉嫌虐儿嘅事件咧，今日相关嘅检讨委员会咧系发出咗中期报告去总结呢一件事嘅。咁其实咧呢个报告咧亦都喺25号咧系即系寻日咧系交咗俾社署嘅。咁到底社署落嚟咧系会做啲咩跟进咧？大家会留意住。不过咧先同大家咧讲下今日记者会嘅内容啊。嗱，香港保护儿童会嘅执行委员会主席夏木咧，其实就连同检讨委员会嘅主席黄家纯咧系出嚟见咗记者啦。咁夏木咧其实系有就住同乐居出现呢件事件咧，系鞠躬致歉嘅。至于就住呢件事件嘅跟进咧，佢就话保护儿童会嘅总干事蔡苏淑贤啦，同埋咧同乐居嘅院长崔慧英咧，系已经系请辞啦。咁佢哋接受咗两位嘅请辞之余咧，就话亦都物色紧咧系新嘅人选去到接掌咧嚟紧嘅职位。嗱，咁而喺而家同乐居嘅运作入边咧，其实佢哋仍然系有34位嘅職員咧係照顧緊咧喺同樂居入邊咧61位嘅兒童嘅，咁大家早前留意新聞都知道啦，呢啲前線嘅職員咧係一啲幼兒工作員嚟嘅，其實喺個編制入邊咧應該係有成66人咁多，不過咧早前咧就有二十 位的人士是先后被捕，再加上是有一些请辞的情况出现，所以现在就只得回34位。而根据这个检讨报告，其实检讨委员会更加是建议这些前线的幼儿工作员是要逐步全数去更换，是全部都要不可以留低的。这个都是涉及一个很重大的改革，林智恩。 而这个检讨报告基本上它调查到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分做两大类。第一类就是那个监督和監管的問題。那個報告都指出了一點，其實在今次事件裏面，就是管理層未能夠督導前線的工作是造成個事件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就是講緊院舍裏面那個監督和監控系統是完全沒有發揮作用，就是包括 CCTV 是沒有人定期檢查的。另一樣就是那個培訓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看回個報告的話，其實上一次安排員工做培訓已經是七年之前了。咁另外咧，同樂居咧，亦都有出現一個人手流失量高嘅情況咯。咁就咧令到咧超過七成嘅員工咧，只有係不足三年嘅經驗情況之下咧，就負責照顧啲兒童咧，令到嗰個照顧質素咧就每況愈下嘅。 嗱，除咗監督嘅問題咧，其實報告咧亦都指出咗咧，同樂居咧係有一個文化嘅問題啊。呢度講緊咧係檢討委員會咧認為呢啲前線嘅幼兒工作員咧，佢哋有一種咧粗魯對待兒童嘅文化。咁可能咧開頭嘅時候咧係想喺工作上面有一啲便利啦。咁但係當習以為常嘅時候咧，就好可能咧會構成一啲身體虐待嘅情況。譬如佢哋睇閉路電視嘅時候，見到咧有兒童咧係被拎起個衣領啦，跟住掟喺一啲嘅床褥上面啦，有一啲兒童咧就被掹耳仔啦，有一啲咧就俾人掌掴去作為體罰啦。咁有一啲咧就係被工作人員咧用腳踢嘅方式嚟去移動，咁啊等等啦。點解佢哋認為呢個係一個文化咧？就係因為原來喺幼兒工作員嘅同齊之間咧，上上下下咧其實都係接受呢一種做法啦。佢哋咧係唔會互相提醒咧呢啲行為係過分粗魯啦，甚至咧仲會係當有管理層嚟睇嘅時候咧，佢哋係會互相提醒，有人嚟睇啦咁樣樣嘅一個情况出现。咁而检讨委员会亦都指出咧，佢哋相信同乐居嘅管理层咧系察觉到咧佢哋嘅儿童系被粗暴对待，但系同时认为咧呢啲行为系可以接受，因为咧佢哋从来都冇作出干预，只系咧温和咁提醒。咁但系当呢啲行为转化成严重嘅虐待嘅时候咧，就冇证据显示呢啲主管人员咧系在场嘅。咁但系到底咁样样嘅一个工作文化系唔系适合去继续去照顾儿童咧？因为我哋头先提到，而家仲有至少系34位嘅职员咧，系喺同乐居仍然运作紧嘅情况之下咧，系照顾紧而家仍然喺院舍入边嘅小朋友嘅。 咁尤其是喺呢种情况，就系讲紧即系儿童佢未必系有能力去表达啲佢嘅不满或者投诉嘅情况之下，咁可以点样去处理咧？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佢嘅讲法咧就系过去三年咧，其实社署都未有接获过有关香港保护儿童会嘅投诉。咁当然啦，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儿童的院舍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那究竟个投诉机制是怎样做的呢？现在呢社署呢就在事件发生了之后呢，就每日都会在不同的时段呢就突击检查同乐居的。那而呢去到呢今个月的17号呢，也都派遣了呢专队呢是进驻同乐居啦。那成员呢就包括社工啦、护士和具备监管幼儿中心经验的人员呢，就每日会在那里驻守，去密切监察个中心的日常运作的。 咁啊，其實睇曬成個檢討報告啦，可以話由最前線嘅幼兒工作人員啦，去到中層嘅一啲管理層啦，以至到係最上層啊一啲執委會嘅人咧，都出現唔同嘅問題。無論係即係文化之間可能習慣粗魯對待啊，會互相包庇啊，或者管理層可能係默許一啲粗暴嘅對待，亦都喺個培訓啊管理上面冇做好責任啊，甚至去到最高層。 层執行委员会上面似乎对于同乐居出现呢个情况咧，系好多嘅唔知情啊，或者冇去做进一步嘅管理同埋过问嘅时候咧，似乎系上上下下呢、這个机构咧都出现一个系统性嘅问题。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头先提过啦，呢个只系一个中期报告啦。咁检讨委员会头先都有提到咧，佢哋嚟紧咧系会进行第二阶段嘅审查，咁咧就睇下咧点样样可以提出咧更加全面嘅改革建议。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如果你都一直有关心同乐居呢件事件嘅发展，听到中期报告嘅呢啲发现，你自己有咩睇法咧？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林志恩，我哋请嚟立法会社会福利界嘅议员狄志远，同我哋一齐倾。狄志远你好， 好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 狄志远，其实听到中期报告的发现，你认为现时仍然保留着34位的职员是处理现在同乐居仍然有61位的儿童的这个状况，是不是理想呢？需不需要是有更加严厉的措施，譬如是安排有其他人士去接管这61位的儿童才是好一点的做法呢？ 我觉得机构都算好坦白㗎喇。佢就由董事局一路数到最前线啦，管理层呢都係即係表现到出现有问题，环环都出现即係不足啦。咁呢个就希望即係佢哋经一事长一智啦。咁其实我就最担心就係嚟緊嗰半年嗰个服务个运作。咁有两可能性嘅，一就係、是、我会搵人接管佢啦，咁不如即係由根抽起嚟咁样去一个做法。第二个咧就俾佢一个更加好嘅过渡时间啊咁样，咁我就个人唔系咁赞成咧，就话搵个机构接管佢，因为咁唔系即时解决到小朋友嘅问题，因为接管个过程都比较复杂啦，同埋新嘅机构去处理问题，虽然个机构可能有说服力啲，但系都系一个过程啦，对小朋友可能未必系最有好处。但係與此同時，我亦都好擔心而家個機構咧，經過一輪嘅即係所謂危機咧，咁佢係咪仲係好有效咁樣去維持一個高服務嘅水平咧？咁我相信個意識係高咗嘅，我但係幾擔心個運作。一就係佢哋有一班同事已經即係離職咗啦，因為被檢控離職。第二咧，而家嘅員工嘅士氣一定係唔能夠想象中嘅好太理想。咁再加上你話揾其他單位調派過嚟咧，都係可能即係士氣都唔係話好有鬥志啊，或者係大家都好大壓力都未定。咁所以我就覺得可以引入一啲外界嗰啲獨立專業人士咧，係幫手嘅，即係揾啲支援隊伍啊咁落去幫手。咁據我所知，行裏邊咧有一班朋友咧，一直嚟講都好想入去幫手嘅，有啲嘅退休人士啦，有好有經驗嘅前線嘅工作人員啦，咁佢都有一班人。好想去帮下手，或者 即系你讲紧呢啲人系可以处理到前线嘅照顾工作嘅。 都得嘅，因为佢哋都有佢哋嘅网络联系嘅。据我认知佢哋，因为你而家你靠而家保护儿童会自己嘅班底咧，我真系有啲担心嘅。咁而家个折中办法就系有一班朋友入去，即系无私地帮佢执好翻晒啲嘢。咁用半年嘅过渡时间，咁各方面工整过啦。咁又經過社會處嘅監督之後，覺得可行啦，咁就等佢慢慢接管翻咁樣。我覺得咁樣就比較過渡，就比較理想一啲咯。 今次咧嗰個嘅獨立調查就主要係嗰、那個保護兒童會佢內部嘅管理問題嘅一個調查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會諗到就係即係社署嘅角色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喺2020至2021年度咧，其實呢、這個機構都獲得社署資助都唔少錢嘅，即係都幾千萬蚊啦。咁其實政府喺去監管呢一類型嘅機構上面咧，有冇一啲乜嘢嘅問題係需要去指出嘅咧？咁同埋政府要做一啲全面嘅監管咧，其實嗰個困難會喺邊度？ 好明顯一件咁嚴峻嘅事，成個機構嘅運作出現咁多問題，同埋一個持續性，唔係話好發一兩件事。咁好明顯持續嚟講咧，即係社會處嘅監督係好有漏洞咯。即係話管理層唔知發生咩事，咁連社會處作為代表社會去監管嘅機構都唔知發生咩事咧，同樣都係即係出現問題啦，我唔講話失職啦，都係出現問題。咁同埋今次事件咧，我都批評社會處咧，即係反應慢、動作慢，咁咧同埋唔夠透明度啊。到今日嚟講，佢都未有一個對呢件事咧有個判斷或者説法。咁我覺得 翻翻去監管問題咧，好明顯就需要重新檢討一下現時嘅監管制度係咪有效去睇依類嘅服務。我其實唔係擔心即係同樂居，如果監管係不足嘅話，會唔會其他相類近嘅服務，譬如一啲殘疾人士院舍啊，或者一啲護理安老院啊，咁一個啲受眾咧都唔係好識得去保護自己或者表達自己嘅困難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啲同事又會造成啲類似嘅疏忽咧？咁呢個要靠政府嘅監管。你最有趣咧就係、是，即係唔係叫有趣咧，最叫悲哀咧就係、是、咧。嘅同樂居裏面好多小朋友呢，其實監護人係社會福利處處長嘅，佢嘅角色就係維護佢嗰個福祉嘅，但係好可惜佢作為監護人都睇唔到個問題，咁呢個就真係佢哋要檢討下成個運作係咪可以有完善嘅地方囉。 嗯，狄志远嗱，讲到关于监察咧，喺中期报告入边指出咧，其实同乐居咧系喺广泛嘅地方都有安装闭路电视，但系咧似乎呢个闭路电视咧就起唔到监督嘅作用，因为冇人会定期去抽查，而嗰啲前线嘅员工咧亦都系知道咧系唔会有人定期去查嘅。咁其实就住呢个问题，会唔会无论系机构嘅层面，定系你头先提出喺社署嘅层面，可能其实系例行要去查呢啲闭路电视，先至可以有效咁样去揾出呢啲问题咧？ 绝对系啦，因为你警方一睇就可以拉到差唔多二十人啦，即系好证明其实系暴露咗喺镜头面前嘅。如果大家去留意到即系呢个咁嘅安排，而有啲用啲心去做監督或者監察咧，其實就好容易睇到個問題嘅本質，即係咁樣反映到個機構就喺文化上出現問題。大家明明知道有個閉路電視，都當佢廢嘅，當佢冇用嘅，因為大家都唔會作為一個監察嘅工具。咁呢個就喺意識同埋文化出現問題。咁其實解決個問題其實係有嘅，不過就係大家冇用心去處理咯。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到成個機構嘅監管嘅問題。社會處其實亦都喺個巡查當中啊，可唔可以我睇下你閉路電視？咁啊抽嚟睇下，咁睇翻幾段，咁你都好容易發現到好多問題出現啦。如果從警方嗰種嘅行為去揾到問題咧，其實亦都唔對社會處嚟講唔難處理。咁但係點解都大家都冇做到呢情況？呢啲情況就係正正唔能夠有效保護我哋嘅小朋友咯。呢個真係。即系希望真系即系大家经一事长一智啦。 嗯，其实呢个事件都令我联想到咧，近排我哋有一个法律上面嘅讨论，就系关于即系嗰个没有保护罪啦。咁嗱，呢个曾经讨论过就系、是，譬如假如一啲照顾者啊、社工啊、医生等等，佢发觉到嗰啲儿童可能受到虐待，但系佢冇向当局通报嘅话咧，都有机会被视为违法嘅。咁首先第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即系同乐居嘅事件系咪你会认为而家呢一个立法嘅方向？都是正確的。咁另一 樣咯， 係咁另一樣咧，就係、是、但係咧，我頭先睇到個獨立調查，就係、是、發現其實嗰個係一個形成咗文化嘛，喺個機構入邊，咁就變成咗就好難去偵查到有一啲嘅兒童係被虐待嘅情況。咁呢一個嘅，如果我哋出現呢個情況嘅話，其實就算沒有保護罪呢一個嘅立法之後，係咪都好難係真係可以落實到嗰個保護兒童？因為佢已經形成咗個文化嘛，喺個機構入邊。 嗱，呢個點解造成一個文化咧？就係、是、大家冇警惕性，大家習以為常啊嘛。但係當有個法例出咗嚟嗰陣時候咧，咁大家警惕性係會高咗，絕對係有幫助。我哋聯想好簡單啦，以前我哋抌垃圾咧，即係我哋上一代嘅朋友抌垃圾，我都習以為常啦，係咁噶啦，掟出街就係咁噶。好啦，立咗法有個嚴厲嘅懲罰之後咧，大家對抌垃圾咧有個警惕性啦，咁互相之間又可以推動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咁我相信沒有保護兒童罪，或者強制要檢舉一啲即係虐兒嘅一啲個案咧，我覺得絕對係有幫助於咧係呢啲問題即係得到可以有啲幫助，或者係更有效保護我哋小朋友。當然你喺執行上有啲指引咧，啲我哋要做得細緻啲，咁呢啲係技術性問題嚟嘅啫。我相信呢個法例係有一個必要性咯，同埋呢個問題咧已經討論咗兩年嘅相關法例。我哋希望政府盡快攞個草案上嚟，我好相信經過同樂居事件咧，立法會議員大家都會支持進一步係保護我小朋友，所以唔會喺立法上咧出現好大嘅爭拗，從而即係推動唔到件事咯。我覺得政府應該經一事就亦都可以盡快將法例上攞上嚟立法會，咁我覺得佢應該得到絕大部分議員嘅支持嘅。 在個中期報告入邊咧，如果討論到文化咧，有一個觀察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咧佢有一個段落咧係寫住虐待和粗魯對待兒童僅一線之差。咁啊喺記者會上面咧，佢哋就話係一個 fine lines， 即係話咧喺個機構文化入邊咧。一啲幼兒工作員咧，佢哋慣咗用比較粗魯嘅方式去對待兒童，而呢一樣嘢咧，如果冇得到及時嘅制止嘅時候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發展成咧可能係一啲構成虐待嘅情況啦。咁你作為議員啦，點樣去睇喺一啲前線嘅工作入邊？阿當，譬如佢個工作好繁重啦，咁佢可能佢未必係構成虐待，但係佢可能覺得只係粗魯咗啲啫。咁而構成一個文化進而就變成虐待，你自己點睇呢一個現象、普唔普遍嘅咧？其實 係啊，依、這個你頭先嘅情況就係我哋擔心咯，因為好似頭頭咧冇乜小事，但或者叫大聲啲，輕輕咁推下少少，好似都冇乜所謂。咁但係慢慢就變成習慣咧，就會個動作就越嚟越多。咁佢哋自己嘅報告都講明咧，係因為一啲所謂輕微粗暴變成一種虐兒嘅行為出咗嚟，就係因為咁嘅惡性循環嘅演説咯。咁亦都反映到即係點解啲督導唔會提醒佢哋嚇，咁或者係頭先佢自己講，佢哋嘅培訓都冇喺方面做得好足，咁所以呢種壞習慣、不良嘅行為同埋導致犯法嘅行為咧，係日積月累咧係造成呢樣嘢。咁呢個真係唔理想嘅。嗱，其實呢個咧真係點解話我哋要社會處做好啲監管嘅工作，因為咧喺社福界整體嚟講咧，好多院舍人手都係不足嘅。即係佢哋同我居表述到話，佢哋咧好多工作量好大啊，流失好高啊。其實老人院又好，或者係殘疾人士院舍都同樣有呢啲嘅現象嘅。而呢個現象係會引發到頭先啲不良行為咧，咁我覺得要個監管咧係更加要保證一下咯。咁所以係啊，如果隨緣話同樂居出現嗰種嘅人手嘅壓力同埋不足咧，可能係好多服務咧有相類近嘅情況。咁更加我哋要睇得清楚啲嘅情況係點樣，監管工作點樣做得好啲咯？因為係一定要最後要透過社會處嗰個監管能力。咁機構當然佢自己一定要做功夫啦。咁但係要相輔相成咯，即係兩層嘅架構咧都要做翻足。因為有時去到員工係即係我哋都即係管理個前線員工咧，佢哋有時都壓力好大。但係呢個壓力大唔能夠代表佢哋有啲粗暴嘅表現啦。咁呢個點樣提醒佢咧？就係嗰個管理層嘅責任。同埋政府個監督個角色咯。 好啊，狄志遠，多謝你嘅意見啊，先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咧係社福界嘅立法會議員，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而家電話旁邊咧有梁小姐打咗入嚟發表意見，梁小姐你好。 啊，你好， 請講。 係好，幾個重點嘅。第一個咧就係其實我唔認同呢個一個叫文化，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大家一起去做一個我會覺得是很嚴重的事，那如果你用文化一個字去 describe， 其實我覺得是美化了件事咯。那另外其實第二點就是如果 existing 的同事其實有三十幾個，其實那三十幾個同事應該是去到知道整件事是發生點發生緊嘅，咁點解嗰啲同事仲依然可以喺個崗位位度做緊呢？就算 Ethan 佢係冇做到任何嘅，無論係粗暴對待或者係虐兒都好，我覺得依批嘅同事係唔應該再喺個崗位入邊咯。第三，我唔明白點解係俾佢請辭咯，因為依個係咁嚴重嘅，我覺得佢係冇將自己嘅責任、自己嘅 authority 根本上係冇 exercise 到嘅時候，點解係俾佢自己請辭？係咪應該你哋做 summary dismissal？ 你係應該係佢炒嘅魷魚，唔係佢去請辭？因為你依件事咁就係淡化咗，而 which is 請辭，咁你辭一份工都可以請辭啦。咁同埋我諗最尾一個 point 就係、是，我諗好多時候話啊，其實一個 fine line between 你係一個粗魯擁下佢，咁定係虐待？但我覺得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叫 sunshine rule 咯，陽光測試咯，即係話如果你喺嗰、那個CCTV， 你咁簡單，你都可以睇到係錯啱同錯 right and wrong 嘅嘢，基本上係唔使去爭辯嘅時候，咁就唔可以話啊，我今日打你一巴，我日日打你一巴，不過我逐漸大力啲，咁就可以變成一個 culture。咁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好 upset 咯。 好啊， 係咁多。 多謝梁小姐的意見，或者我都補充一點，其實獨立委員即檢討委員會的主席黃家順有解釋即為什麼這34個同事可以繼續在那裡做，他就認為其實因為兒童的福祉的問題，即他們照顧開這班小朋友，如果一下子換了，對於兒童的重新適應可能都是有困難，但是其實有很多人會好像梁小姐這樣提出質疑，就是這些人士還是否適合去照顧這些兒童呢，都是一個問題來的。咁啊，電話旁邊我哋聽埋阿梁小姐、阿呂小姐嘅意見啦。呂小姐你好， 係啊，各位主持好啊。咁我就覺得咧，呢啲辭咗職或者係而家仲喺度做緊，將會唔做或者係自己辭職好乜都好咧，我係覺得佢哋應該咧就唔可以再踏入呢個業界咯。所以咁，我覺得係俾佢一種警醒啦。睇而家啲人。倉鼠話去滅殺，啲人都咁多人反對，咁有愛心，啲野豬將佢滅殺，啲人又反對，何況呢個係一個 係。咁啊，阿呂小姐个电话咧，可能接收有啲问题，但係我諗佢嘅即係意见都表达得好清晰啦，就係、是、即係有关呢啲职员仲系咪适合咧去从事呢一啲嘅即係幼儿照顾嘅工作啊。咁其实咧，即係睇翻社会福利处俾立法会嘅答复咧，佢哋都话其实咧社署咧係可以咧係有权啊，如果觉得呢啲嘅幼儿工作员咧係即係唔适合去从事有关工作咧，係可以取消佢哋嘅注册噶。林志恩。 咁同埋另一个讨论点。就是因为现在至今都有30几个小朋友入了医院，他出院之后是否应该回去同乐居，还是他应该要去其他的保护儿童的机构那里住呢？这个都是另一个独立委员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来的。 係啊，其實咧睇翻呢件事啊，咁警方咧就住呢一宗案件咧，至今已經累積拘捕咗咧，一共係20人噶啦。咁咧佢哋仲話咧係唔排除咧會有進一步嘅拘捕行動，因為仍然翻查緊一啲閉路電視，涉及嘅兒童咧已經係有35名噶啦。咁相信呢件事咧，大家係會繼續關注落去嘅。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夠，拜拜。